真的很难不佩服日本人、啊、面对灾难，日本人往往展现出顽强的一面，救援人员就彻夜搜救，商人亦都冇坐地起价，灾民好有秩序咁排队，大家不但冇恐慌，仲好自律咁各司其职，难怪佢哋被誉为全世界最高质素嘅人民。试谂下，同样嘅情况如果发生喺强国，唔知成件事会变成点样呢？所以话一个民族受唔受人尊敬，唔系四围派下钱啊，俾几百亿啲非洲国家周围恐吓下人，或者学香港啊689咁。俾下律师信，咁就搞得掂嘅。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依家网上边咧流传紧一张相啊，就系咧内地一个女人咧，就系因为 P2P 即系输咗钱啦，基本上唔系输咗钱啦，俾人走数，咁就要上吊啦。大家上网揾嘅时候咧，就大家小心啲，真系有个女人吊颈上噶吓。咁咧佢封遗书系点写咧？佢话佢俾人呃钱，去报警一个月零进展，去维权俾人当暴民。见到警察打人，官商勾结，嗱就颠覆咗佢由细到大嗰种爱国爱党啊，社会有公义嗰啲价值观。跟住咧，心好攰，啖气吞唔落。临尾咧，就要交代嗰女好好读书，有机会出国移民。厉害了我的国，我是强国生还者八旗。 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强国生还者。大家好，喂，唔好讲啲咁悲伤㗎啦，你第一节已经分析过，亦都讨论过而家国内嘅经济环境。你又隐然又整一单咁样嘅吊颈，仲要 share 俾我睇嗰个女士嗰个吊颈嗰幅相喎、啊。不过幅相好似流流地，通常吊颈死唔系条脷伸咗出嚟、 啊。唔系，我唔知道，我都研究过，但系。即我会觉得嗱，张相系真又好，假又好，我会觉得系即系这个社会真系好，即系尤其是喺中国、香港个社会真系好悲哀，我觉得真系、真系好悲哀，即系即系点解会？中国人会点样？点解会发展到社会发展到咁嘅咧？我觉得唔好净系讲政府啊， 唔好讲咁悲哀嘅嘢啦。我哋讲下啲歌舞升平啊。 咁啊，其实依家中国都歌舞升平紧嘅，我都明嘅。其实 喂，最近有冇睇电视剧啊？ 冇，唔睇不咯。 但系咧，而家咧，我发觉啊，好多朋友咧，最近有一套热播嘅电视剧咧，真系上至大妈，下至一般嘅小妹妹啊，啲小朋友啊，都好。最近嘅喎， 燃气工量 系啊，就系、是、无线有播嘅 ，CCTVB 亦都有播，啱啱完咗噶啦。如果喺网上平台， 啱、完咗噶啦， 咩 TV Super 系完咗啦、 哦。 不过如果你要睇佢嗰个配音版咧，好似就到三四十集左右咯。佢成套剧系七十集嘅，其实我自己系睇晒嘅，我会觉得几好睇嘅，我觉得几好睇嘅。唔知白琪有冇睇过 TVB 嗰啲宫廷剧咧？曾经有冇睇过？ 好耐之前睇，真系好耐之前， 即系帮 Jump Check 啊， 睇《金枝玉叶》咯，好耐，好耐之前。 哇，《金枝玉叶》好多年噶咯， 我不知几多年冇睇过无线咁滞，我同你。 但系咧，点解我会咁用心去睇套燃气，或者之前大陆拍嘅好多嘅宫廷剧我有睇嘅，包括林心如有一套叫做《美人心计》，跟住有孙俪嘅一套《甄嬛传》。其实我会觉得拍依类型嘅宫廷剧咧。国内系真系做得好好， 因为佢、即系我立眼睇过啦，嗰啲《甄嬛传》嗰啲立眼睇过啦。咁、我会觉得系起码 认真啊， 佢嗰个布景啊、制作啊啲水平咧，系、好过香港嘅制作好多好多。 其实嗱，我亦都有睇过啲大陆嗰啲咩打日本仔嗰啲嘅。咁虽然打日本仔嗰啲真系有啲过度夸张啦，徒手撕裂日本人啊，爷爷八岁时候俾日本人杀死嗰啲啦。但系宫廷剧咧，好坦白咁讲，系真系拍得认真严谨个，即系严谨啦，唔好话同乜嘢大台去比较啊！即系大台嗰啲，你会觉得无论喺对白方面，即系当然因为要就呢个白话啦，理解嘅，因为去宫廷剧，你譬如尤其是清朝，冇可能喺延禧啊，即系喺呢个乾隆啊，同你讲白话啊，即系你会听普通话，你会有个反而你会投入度会高啲嘅。 同 咁亦都唔会有嗰啲咩帮朕 check 下， 又唔会喺荔枝角公园拍啊？ 系咪？喂，真系全部喺荔枝角公园拍嘅？ 唔系全部，好多啫。咁系 即系个如果拍宫廷剧，个御花御花园就系、是、 九龙城公园啊，九龙城公园都好多噶。 即系御花园就系九龙城 系啦，即系拍后宫啊嘛。咁你搵花园噶嘛？你唔通搵香港公园咩？香港公园好多啲殖民地色彩建筑噶嘛，跟住搵下啲即系九龙城公园啊、荔枝角公园啊呢啲又唔系话真系好多人咁样。 咦？咁大家如果想过一个皇帝瘾嘅话，可以多啲去荔枝角公园，就成为咗个御花园。 九龙城公园都系， 即系无线咧，始终佢有啲剧咧，即系皇诶啲大臣戴手表啊，戴住捞历史啊，或者系有个 van 仔个镜头。 咁所以点解捞卖得咁贵，就因为历史悠久咯。 不如讲啦，唔好讲，唔好再比较住。我哋讲翻呢套延禧啊，咁多人中意睇咧，其实我初头以为延禧系一个人嚟嘅，其实佢就只系描述呢个嘉庆个老母啊，嘉庆个阿妈， 即系乾隆嘅，佢系妃嫔定系皇后嚟？我真系冇， 佢冇做过皇后，佢系贵妃， 即 系贵妃， 即系乾隆嘅贵妃， 系啦，乾隆嘅贵妃，乾隆应该一生有两个皇后噶嘛？咁啊，我都系睇， 我同佢冇熟嘅啫， 我都系睇呢套嘢《延禧攻略》里面得知嘅，因为其实好多嘅嗱，转头先同大家讲一个背景啊，因为可能好多听众仲系听紧配音版冇睇晒嘅，咁唔方便剧透。不过我记得咪前咧同阿伯奇都有讨论过嘅，点解我哋好多时嘅剧集或者一啲勾心斗角宫廷剧或者系一啲所谓巨著都系围绕喺清朝呢三个皇帝上面，边三个就系康熙、雍正、乾隆，好多好多嘅题材啦、剧集啦，系围绕住佢哋嘅， 因为政治正确咯。 点解呢？ 因为好多时呢啲剧呢，但我呢个我纯粹个人嘅推测嚟嘅啫。 嗯， 好多时尤其是近呢十年八载系大陆拍啊嘛。 系。 咁呢其实你大陆你唔通拍光绪年间嗰啲咩？你光绪年间你先涉及太多政治啊、维新啊。 咁但系 历 史咁多年，你可以拍宋朝啊，可以拍唐朝啊。 曾经有个说法呢，就系话呢共产党系好推崇清朝。 系， 因为清朝嗰个体制啊，或者清朝佢嗰个管治啊，其实同嗰个性质同共产党好似， 系 系啊，即系个性质，即系当然唔系讲紧成个政策啊或者大方向啦，咁但系即系例如讲紧话，其实例如清朝其实系偏向独裁噶嘛。即系相对好多唔同嘅朝代，又或者佢清朝嗰个所谓奴才文化咧，系比以前甚至明朝啊，明朝或以前嘅年代系更加重噶嘛。例如乜嘢咧？例如你唐朝、宋朝，你啲官咧，你见到皇帝你唔使跪喺度嘅，唔使叫自己，唔使叫自己做奴才嘅，佢话自己叫自己做神嘅啫嘛。但系清朝你已经你单归晒变咗奴才。 哦，咦系、哦啊，都似喎、哦， 系啊，咁所以咧，清宫剧咧，就 系、 是、好受国家鼓励嘅，系啦、啊，因为同埋佢嗰种钳制思想啊，其他以前啲年代唔系冇，但系清朝钳制思想系中国历史都数一数二嘅。 哦，咁唔怪之啦，因为大家耳熟能详嘅，我自己睇好多嘅小说啊，包括金庸先生嘅《书剑恩仇录》啦，《书剑恩仇录》更加讲到乾隆系一个汉人嚟添，系一个雍正嘅换翻嚟嘅一个仔，系啦，亦都有我记得梁羽生亦都有一套系讲吕四娘点样入去杀雍正嘅， 血的子嗰个 系啦系啦，一套小说就唔记得啦， 系啦系啦， 亦都有之前喺国内好备受推崇嘅雍正王朝啦，据说话连朱镕基啊好多总理都有睇嘅，咁好多以至到金庸小说都有啊，《鹿鼎记》就系康熙啦，同韦小宝啦， 头先仲有套《康熙帝国》啦，即系冇咁冇雍正咁出名，但系都 OK， 陈道明做嘅， 系所以好多嘅名著都系围绕住呢三个朝代嘅，即系我细心一谂一谂，可能真系同阿伯奇所讲及嘅有关。 咁同埋唔通拍埋嗰啲你咸丰皇帝，跟住俾人火烧圆明园嗰啲，你即系你要讲翻中国系有啲国威嘅，就系啦，系要统一嘅，系啦，即系本身系有一定嘅实力嘅。你讲到咸丰年间火烧圆明园，跟住又太平天国乱乱七八糟。 太平天国同义和团真系比较 少嘅。 太平天国大陆拍过一套嘅， 系 咁，但系就唔系话真系好受欢迎。 但太平天国未有未到清朝啊？ 清朝，太平天国系清朝入边噶。系你唔好呆咗咁样。太平天国系咸丰年间至到同治年间。 唔系太平天国唔系洪秀全咩？ 洪秀系你做咩同我拗 晒？系历史系历史学家， 你依家你自己 search 下啦。哦， 有拍过嘅， 拍过嘅大陆剧嚟嘅， 吓，但系被腰斩。 香港都拍过， 吓， 就好多年前 吕良伟做嘅， 系啦系啦。 哦，哎呀，我一路搞错咗，以为系明朝添。 唔系，佢系即系佢班人起义造反咁样嘅，系咸丰年间系啦。 哦，咁有冇腰斩咧？当其时 冇腰斩嘅，佢呢啲一定过晒审批。佢先咩噶啦，同埋嗰阵时冇依家咁严，大陆嘅电视剧，你大家咧可能咧见咧 系， 尤其是近依2-3年，近依3-4年咧，大陆嘅古装啊，即系我唔计嗰啲武侠嗰啲啊，即系真系讲清宫嗰啲啊， 系 好多都系拍后宫嘅，佢唔系拍。以前雍正啊、康熙嗰啲都冇拍嘅，依家 系 冇拍呢啲噶，因为政治敏感。 诶，雍正王朝有嘅，雍正王朝 近呢几年我讲紧， 哦，近呢几，雍正王朝都讲紧成20年， 我讲近呢3-4年系拍少咗好多呢啲啊，因为惊人借古讽今啊，依家系严到呢个地步，因为以前咧，你无论拍雍正、拍康熙， 以至到咩纪晓岚与和坤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又或者拍胡雪岩， 系 甚至唔好讲清朝啦。即系或者同清朝有关系嘅，我成日好欣赏。大概10年前左右有套大陆嘅电视剧叫《走向共和》， 吓 呢套呢啲原又系借古讽今，全部依家咧你大家见冇晒嘅。 诶，好似真系和而就尤其是头先我哋节目开始之前话，我有睇过啲咩《美人心计》啊、《甄嬛》啊，呢啲全部都系讲后宫带出嘅咩后宫不得干净啊嘛，就好少讲前朝嘅嘢，全部都系讲后宫。 同埋咧，即系唔好讲。即系大家睇下班女人喺后面斗下算啦，嗰啲国家大事唔好理啦。 即系等于就即系教唆啲老百姓，嗱，你哋自己理好翻你自己家庭嘅嘢好啦，就唔好干涉咁多国家嘅政事。 系啦，同埋你哋专心，你哋专心珍重做下奴才咪算咯。你拍埋嗰啲乜嘢《走向共和》嗰阵时，嗰套《走向共和》系好颠覆噶，即系好踩界。 几耐之前？ 我谂讲紧2010年左右啦。我冇记错嘅话，《走向共和》呢套剧 主角系啲咩人嚟咧？电视剧嚟嘅。 电视剧嚟嘅。咁佢嗰阵时喺大陆好大回响噶。咁因为佢个 都冇腰斩。结果都系冇。 佢腰斩咗最尾嗰集嘅最尾嗰段。 哦， 因为点解咧？最尾，因为嗱呢套电视剧就系讲紧话晚清嘅，即系佢系真系讲正史啊，即系讲即系讲咩甲午战争啊、辛亥革命啊，即系呢啲咁嘅事情嘅。咁就佢去到最尾点解会被人腰斩咧？就系、是、咧有一段差唔多成10分钟，有个即系有个做孙中山嘅演员 系 走出嚟讲。解释共和嘅意义究竟系啲乜嘢？乜嘢叫真正嘅为民为国？乜嘢叫共和？咁跟住呢段就俾人腰斩咗，最后 即系冇人睇过噶咯。 网上边有流传得好紧要嘅有段时间。 即系又播翻呢十分钟嘅片， 同埋佢买去外埠个版咧系有呢个噶。 不过嗱，即系再抽翻出嚟咧，其实有时都会藉住睇呢啲宫廷剧咧，有时即系心突然的隐隐痛，即系会觉得点解喺康熙、雍正、乾隆，我哋成日睇 whatever 系后宫又好，前朝又好啊，即系会系我哋即系历史上啊，我哋强国，我哋祖国系最发达或者系最鼎盛嘅一个时候，但系自从由乾隆开始踏入到嘉庆啊、道光呢啲年代开始衰退，到今时今日啊，虽然我哋而家又变身升咧，又做翻个全球经济第二大， 系啊，我依家好高兴啊，好自豪啊， 我知好高兴， 系啊，依家我排队买高铁飞啊， 嗱讲翻其实会唔会系喺啱啱就系呢3个皇帝嘅最鼎盛时？其实一个世界是进步， 发生紧咩事咧？ 系啊，即、就、系、是、想请教历史学家。 哎，唔好历史学家，真系咩咁咁。 呢、這个世界系咪真系发生紧？人哋不停咁进步紧，我哋就仲系还珠格格小燕子出嚟啊！乾隆啊，点样去后宫又勾心斗角啊？我哋系真系冇进步过咯呢段时间。 嗱，這个咧我就谂起咧之前阿 Win 呢、這个。 论点或者一个论述呢，我想起之前呢在网上面呢流传一段一张相啊，或者一个说法，就是说喂你延禧攻略呢，你啲人呢，你成班后宫勾心斗角嘅时候，就 exactly 你头先讲嘅。其他国家做緊啲咩呢，其实同一段时间呢纽约交易所已经开咗张啦。即係人哋炒嘅股票嚟 嘅。乾隆年代应该係一七几几年。 係啦，一七嘅尾啦。一七嘅尾啦。有冇一七七几一七八几嗰啲时间啦。又或者其实呢 日本呢，日本系咪已经明治维新， 未一百年后先明治维新。日本都仲系好落后嘅嗰陣时。嗰陣时就欧洲就啱啱 工业革命 嗰段时间，咁同埋1789年呢，就系、是、对世界或者欧洲历史都好重要嘅，就是、法国大革命。 系。 咁就开始讲。 实行普通法啦，如果你法国大革命就拿破仑上嚟啦。 系啦，即系再之后少少拿破仑。咁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会有班人走出嚟革命，喺度讲自由平等博爱。 系。 讲啲开始有啲民主精神又再次萌芽返啦。 即系我哋就睇緊呢个咩灵妃啊佘诗曼喺度欧洲斗角嘅时候呢，就人哋国家、其他欧洲、其他日本都不停咁样进步紧， 系啦，咁日本未嘅，欧洲啦，欧洲不停，即系开始有啲步入咗所谓步入咗我哋依家身处嘅现代啦，慢慢步入去现代啦。 开始发明打仗嘅时候用枪啦，我哋就仲系心口有个勇字，攞住支矛。 打唔打仗呢啲就算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仲喺度叫自己做奴才，跟住哎呀，今日皇帝唔宠幸我啊，我好唔开心啊，咁即系各种啦。 但系如果回有机会啊，我哋求其高一下，即系俾八旗可以回到乾隆嘅时候，回到康熙嘅时候，你会唔会可以改变？ 我唔拣佘诗曼，我唔拣老嘅佘诗曼，老嘅。 你会唔会可以改变到成个局面？我当你真系穿越翻到去， 即系 一起身话扑街，我变咗做康熙， 即系古天乐清朝版。 系啊，但系古天乐一翻去嘅时候都要一步步挨起上嚟啊嘛。咁但系你翻到嘅时候一起身，屌已经系康熙或者雍正啦。你估可唔可以改变到成个体系 ？M J 喺度就会，我喺度我都系走似玉林星啊。 即系点样咧？即系如果 M J 翻去嘅时候，M J 就会 民主咯。 M J 维新，M J 革命 系咯。跟住 M J 变化， 跟住 M J 就 M J 就话要爱与和平咯，系咯，跟住叫啲后宫唔好再斗， 同啲大臣打成一片，大家全部唔好自称奴才啦，我哋全部坐埋一齐，成立一个议会。但系如果八旗穿越翻到去雍正、乾隆、康熙年代咧，就走慈玉林啦，重用2000个后妃咁样， 系咯，嗰啲咩佘诗曼咩几廿岁咧，你打入冷宫啊嘛，哎你过咗，我要讲呢句得罪啲听众，过咗三十岁，系打板工全部咁样嗰啲， 咁我终于明白点解中国咁多年嚟都系一蹶不振啦。原来全部都系八旗呢啲思想嘅嘢，虽然小弟都系啊，但系真系有冇办法可以改变到体系咧？我哋认真啊，翻嚟真系，如果假设你真系起身系康熙，因为始终一个王朝一个朝廷上面你都会有派系㗎嘛，未必系你一个皇帝说了算㗎嘛。真系可唔可以话我而家要维新，我哋想权力下放俾人民，会唔会可以做得到呢？如果你。 唔会咁做，你冇嘢逼落嚟㗎嘛。你其实你就算欧洲或者英国点解佢会发展咗嗰种议会制度，其实都系逼落嚟㗎嘛。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压力底下。个王即系嗰个国王城下之民，我一定要开放个政权出嚟，或者下放啲权力落嚟。 但系同样嘅情况喺中国点解发生唔到呢？嗱，譬如由明末清初，清朝入关推翻明朝嘅时候，咁其实作为一个权力嘅斗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权力欲望。哦，我推翻咗一个朝代，我一定希望我会系集中晒所有权力啦。历史一路以嚟都系噶啦，由刘邦或者咁多个赵匡胤杯酒。有色兵权，刘邦一上位杀 Q 晒啲功臣，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咁点解人哋鬼佬会做到，我哋做唔到？ 因为咧呢个好讽刺嘅，就系我睇过啲书籍就讲过咧。因为欧洲啊， 系 啲国家咧讲紧中世纪啊，或者即系未进入现代之前咧， 其实啲国家好弱㗎，即係啲军力好弱、啊。 就算军力弱，佢一个当权者始终都会系第一件事希望将所有 佢集唔到就系、是，即系例如英国咁咧，其实佢个议会咧系俾一啲中产或者地主逼出嚟嘅、嗯，即系佢逼出嚟要同佢分权。咁佢嗰阵时直情系会打仗打输俾依班咁嘅中产啊地主咁样。 一个国家嘅军力打唔过一个地主， 系即系未必一个地主话一班人咁样嘅，即系你唔同中国，因为中国。中国佢真系强啊！即系我好自豪啊，又系系讲呢啲嘢自豪啊！即系佢 真系奇咁啊！ 系啦系啦，中国真系即系佢本身中国人地大物博资源多，人强马壮，佢唔需要佢冇呢个压力做任何嘅改革啊，所以咪搞到今时今日咁强大咯。 系啦，即系如果喺发生喺咁多年啦，尤其是头先我哋讲到嘅工业革命好，日本嘅维新好，即系。就算可以重来一次，喺中国亦都好难会有机会发生。 同埋你中国系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嗰个推动改变嘅动力系弱过商人社会好多嘅，因为个流动性弱啊嘛。 嗯， 你可能你阿 Win 你耕一块田，你三十代你都喺嗰块田度做农夫咁样，你唔会有咩转变嘅。其实你商人咧就个社会流，即系你欧洲系商人社会嚟噶嘛，即系个传统体系，因为佢靠农系搞唔掂啊，但靠农业净系，咁所以好多嘢啲变动啊，又或者讲紧嗰个竞争性系会强好多啊，所以基本上所以先会有个推动进步嘅动力，同埋一个改革喺度所谓。 咦，今集咧嚟到尾声咧，真系好开心，本来谂住讲下同大家听众分享下延禧攻略啊，分享下一啲清朝嘅事宜啦，咁啊结果可以听到咁多或者分析到咁多点解。在我们国家由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之后开始的没落、啊、即可以翻翻转头，就是我们还在看人怎样一些后宫在勾心斗角的时候，人家已经在做什么事了，即是长知识啊。 好啦，咁下集 NJ 又回归㗎喇，应该。 係啊，咁我哋下集返嚟就唔可以讲呢啲咁深嘅历史 题材。我哋要讲返 就返啲質啲低質啲嘅题材出嚟。 係啦，我真係諗起都上心啊。 好啦，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返嚟再见。拜拜。